我不是什么经济学家，亦都教不到你上市 IPO， 更加教不到你做 CEO。 但是错得多，伤气力，一般养妻活儿，住唐楼，养番狗，冇难度，信我啊！ 逢星期四晚九点半至几多点， 有我大英，生意好啲，准时见啦！ 好， 诶，点解一开波窒 Q 先？ 窒 Q 啦，太耐冇想喊啊嘛，系咪？即系好耐冇翻嚟，因为咧， 其实今集系最后叫做咩？系咪生意好啲系列嘅最后一集咧？ 应该咁讲啊，因为嚟紧都想转一转个风格，想转，因为其实生意 点啊？生意冇得做， 唔系，但我就系因为咧，老实实啦，生意好得滞。即自己真係嘅， 唔係你本人生意太好啦，所以生意好啲又冇得做。 係啊，咁所以同埋要做好多準備功夫啊。咁所以咧呢一集咧係生意好啲嘅最後一集。咁啊，可能嚟緊會有啲變化啦，會變一啲。咁啊，小休一陣，好似我見到安靜休得咁爽，翻到嚟佢，翻到嚟個人又肥又靚，係咪先？係啊， 我想休下得唔得啊？ 你休，你隨緣長休都係你中意點都係你就少爺噶嘛。咁講翻先啦，咁就。今天有个特别嘉宾，介绍我自己先啦。 大家好，我叫 Jonathan， 咁系做 software 嘅，都系做 IT 嘅。 只有少介绍嘅喎。 系啦，咁咧，今日佢咧，其实咧，我哋城寨有好多啲 IT 嘅问题咧，都系阿芬帮我哋搞掂。 最新就系我哋之前嘅网页俾人攻击嘅，唔系一排瘫咗嘅，咁啊佢 PM 我，咁啊真系揾佢搞掂。 系 啊，再多谢你先。如果讲即系唔系讲劲啲，跟住如果冇阿 Jonathan 帮我哋搞个网页咧，就冇今日而家 Wix 嗰个靓仔网页。如果冇大 N 咧，亦都冇呢个咁精美嘅网页。 嗱，其实咧，我同佢。就不同 IT， 因為 IT 其實很闊嘅， 好多嘢嘅， 好闊都好緊要。 好多 話就話兩條 IT 佬啫，其實咧，我同你啲嘢係完全冇分咧， 應該係唔會重疊嘅。 我唔會搶你生意，你都搶唔到我生意。咁啊，有冇要緊張咧？ 係嘅，都真係都 難睇啊！ 分享少少心得啦，其實咧，我第一次。上城寨節目咧，其實我第一次做節目， 遊走時代， 遊走時代係啦，冇錯啦。嗰陣時你推咪噶嘛？ 有幾時唔係我咧？ 咁啊係喎， 問錯問題。 係咯，咁我就嗰陣時就第一次啦，咁啊探長啦。 哦，你係自薦 啊 嘛？ 我自薦嘅，咁啊厚面皮。 喂，而家係咪邊緣回望啊？ 少少啦，少少啦，咩又見到佢話緊張啊？咁我諗翻起自己第一次，我仲記得坐呢個位， 記得嗰次。 咁嗰陣時仲未戴眼鏡嘅。咁啊，隻眼仲未出事，咁啊，嗰陣年紀咯，嗬，嗰陣時仲有施主，阿 探長， 冇嗰次，就探阿施主，阿探長同我三個咁樣咯，見我串串共咁樣，跟住啊，跟住邀請我咁啊一齊嚟玩呢個參與個遊戲啦，咁後屘都去過炮打。咁啊玩下， 中環網台界啦，真 係係咯，咁啊死得啦！如果咁叫中環，唔係而家開始要減產，因為咧真係太多嘢做。咁啊嗱，聽生意好啲，或者做生意好啲咧，都有運行嘅，係咪先？ 為咗聽眾有福咯，今集 聽眾有福啦。咁啊嗱，咁未講之前咧，咁啊首先要多謝翻啦，城寨俾咁嘅時間我啦。嗱，好似講到好似生離死別咁啊，唔係要嘅，因為其實今次咧就啱啱。呢一集咧就係第 26， 夾埋呢個舊少啲嘅話咧，就真足足一年噶啦。 嗯， 因為我哋就13集一季嘅，咁而家我呢、這個咁我通常係做咗一季我先至會轉噶嘛。咁、我做咗兩季舊市，跟住就兩季生意好啲，咁而家嚟一個嚇、暫叫暫時休息一下啦， 暫時泡忍啊！ 咁啊，今日咧希望多啲人嚟可以留言啦，咁啊同我哋大家傾下偈啦。咁啊 ，Lance 幫我睇睇啦。今日 Lance 咧有個好朋友嚟幫手，阿邦咁啊幫我手，唔該曬阿邦。咁咧就佢嚟幫我哋手推麥。咁啊 ，Lance 得閒啲嘅幫你招呼下啲網友，或者喺 YouTube 裏面直播，好多人都會留言嘅。咁幫手做下 留言先。喂，大家真係如果想大欣翻嚟個節目更加精彩咧，留言留多啲。除咗讚佢之外咧，係嘛，真係覺得喂大欣你啲嘢真係幫到我哋喎。是吗？ 好啦，嗱，唔好讲呢啲废话啦。咁啊，今日其实咧，今日咧啲内容咧爆到写咗，唔好意思啦，要你 呢段时间冇问题。 因为咧，我一阵间讲啲咩咧，你中意答就答好啦。嗱，讲翻咧，因为其实咧，我仲有咧大陆嗰个生存 之道啊嘛。 之道，我仲有三 集噶咯， 我断咗几集，我仲未讲完。 我唔紧要啦，下集做一集就得咯，得唔得？ 咁啊，咁讲呢个先啦，好嘛？嗱，咁咧，因为咧阿 Lance 都同我讲，佢话我有啲嘢重复咗嘅，咁啊，尽快讲讲啦。咁啊，嗱，咁继续讲翻大陆生存之道啦。咁啊，我 caption 都寫咗啦，咁係咩呢？咁啊，通訊我講咗啦，上次話中移動、中聯通呢啲咁上咗大陸，一卡兩號係上咗 Facebook、YouTube、Google 嗰啲咁樣嘅。咁另外一個 point 咧就係話，我因為我成日都要做 presentation 嘅，好多大陸客同我講，就好好緊要一樣嘢， 係啲咩咧？ 就係、是。啊！呢啲打得羅多羅炒二，喂，有 potential 啲人， 咁我講三個字啫。喂， 我坐喺細良隔離都咁，嗯，係，哦，係咩？ 配音啊，做咗， 喂，真係冇嘢講得嘅，大佬，啲才即係啲學高，即係咩才高八斗啊，或者九斗添啊佢。咁咧，就係話咧，要啲 presentation 咧，盡量係要簡單。 同埋至少啲字嗰類型嘅嘢， 呢位老細有潛質啊，有慧根啊，整本《搖來神掌》，你賣俾你先。其實冇錯啦，其實就係要字多，唔係圖多字少。所以咧，細佬咧，琴日咧，今日咧，其實朝頭早一早咧，咁我六點半起身啦，咁阿伯好早起身噶嘛，早餐都唔食，咁啊寫緊 proposal 咧，就喺度諗啊點寫咧，即係寫呢啲咁嘅 PowerPoint。咁我諗下，咦係，諗起自己呢樣嘢咧，就於是咧就寫做翻呢樣嘢啦，圖。拉幾隻字，千祈唔好多，因為人哋真係冇耐性睇你啲字。我又試過真係大陸見過一啲咧，真係寫到萬言書咁。 上版都係字咯， 照讀 卡拉 OK 對住啲字讀個字讀。 啊，冇錯，佢嗱，如果佢做到卡拉 OK 咁咧，即係跟住 走咧，喐係嘛？ 咁、你又仲有啲計喎，但又唔係啊。咁一路讀，咁其實冇意思啊。其實咧圖，然之後就再加埋。個演講嗰個人咧，嗰、那個咁嘅講嘢咧，就生動好多。嗱，咁其實我呢樣嘢都即係循住呢個方法咧做咗好多年，咁其實都唔錯，得到嘅反應都話啊，你個演講好精彩，即係唔係自己讚自己，但係即係其實我都係抄人哋嗰啲法則啫。 嗯， 咁即係我都喺度分享大俾大家，如果有機會，其實無論喺大陸好邊度都好，最要係簡單簡而清啊。有個老人家走咗啦嘛，簡而清啊。咁另外啦，就係話咧。我想講嘅就係大陸另一個 point 嚟㗎啦，如果要跳快啲，大陸人與人之間嘅關係，你有冇啲大陸朋友？ 好少，因為呢排已經好少去大陸做嘢啦。 阿 Lance 覺得大陸人與人之間關係，你覺得會係點咧？係疏離啲定係會係親密啲？ 一時時何止即係雖然肉體上係親密，但係精神上疏離，係咪好深咧？其實唔深嘅，因為你其實你見到佢哋有時排隊嗰下咧，真係好親密，即係肉體上。好嘛？要心口頂背脊嗰啲咧，如果後面整咗個大媽硬一硬嗰只咧， 林林就正咯， 係嘛？麻麻地啦，肚腩頂埋你， 係咪 咧？其實你話疏離嗰只，其實佢哋真係都疏離，因為佢哋好多即係你知佢哋嗰個有個户籍人口咧，好多時個老母揾食個仔分鐘隔十萬八千里先至揾到佢，或者幾代俾阿爺阿嫲湊咧，佢哋係疏離嘅。 嗱，你講嗰啲種係親戚啦，我講係朋友之間或者工作夥伴之間，佢哋好得意嘅文化嗱。如果講錯嗱，我喺第二個台咧講錯嘢咧，俾人哋話哇。好惡毒 㗎！唔會啊，呢度我哋好大。 啊，係咯，呢個台真係幾好 嚟㗎嘛！ 呢個左交台同埋呢班都係啲知識分子啊。我可以咁同你講，大陸啲人咧識你嘅話咧，就會對你好好嘅，好到你唔信。唔信到點咧？例如話要送，即係出門口送你出門口就一定㗎啦。咁另外咧，有啲就話啊，你去邊啊？哦，我去羅湖嘅，得冇問題，幫你滴滴打的。叫埋架車，咁滴滴打的即係你揞唔到錢噶嘛？ 佢俾埋錢， 佢俾埋錢，佢落到嚟一見到架飛度，即係架 Jazz 啊，你叫我，乜叫我架咁嘅車啊？ 不是不是， 換過佢， 我睇 N 總使唔使換過佢啊？我話啊，得唔使啦，唔使啦，唉，呢架得噶啦， 大霸王啊嘛，啱啱大霸王， 我好隨便噶咋，我話我搭咩都得嘅，咁即係其實佢哋好嘅，仲有喎，佢哋好到點咧？所以嗱，我對大陸啲朋友嗱，當然啦，我又對一啲即係。即絕對仇視大陸人的人講，你冇理由人哋對你好，你話就係因為你係大陸人，我就要 對你 差。即係我哋，即係我哋有個網友阿佳咁樣啊。如果你聽到你，唔該你舉舉手。 佳， 我哋即其實我唔會因為你係大陸人，我就我哋因為你嘅價值觀、你嘅品德、你嘅操守， 你的行為我會不會接受你嘛，那當然阿佳這些是人上人，那我當然會即極度即珍惜這些人啦，所以我覺得就還有呢他們很有趣的大陸人呢，即是 friend 之間呢是車會借給人的， 嗯，哦，車會借給 你，借不借啊？如果你有車 看看是誰，如果 friend 就 OK 的， 不是，我問你借啊， 就拿去了，不過我沒有 嘛你沒那麼大口氣啊你，其實借車是一件很大的一個考驗來的， 嗯， 即是你要想想將車給一個人， 那 個人不知道駕在哪裡，最搞笑，即不是最搞笑，最得意的一件事就是我大陸的 friend 呢，深圳的 friend 呢，借車給人駕，駕完之後呢有時候撞了之後呢，哦，得了，沒有所謂，即是他们看的东西看得很开的，还有呢识了你之后呢，即都几赴汤蹈火的，那这个是人，他们人的样子，所以其实有时候如果那个人不是那么差的话呢，其实你都无谓跟人家捉起个围墙。嗱，我以啱啱我去完印尼啦，那我都讲少少分享一下，在那里，啊，又要 overtime， 见即同，因为今次去那个团呢有大约20多人，得三个香港人，其实全部大陆人。 嗯， 当然啦，以我这样的性格我一定会挑下机的，咁喺巴士又冇嘢讲啦，咁我俾我发现咗呢，原来呢好得意喎，个分水岭同香港啱相反，香港呢就係40-50嗰啲通常係蓝丝嚟嘅，即係保守啲嘅建制派嘅，佢保护自己个人利㗎嘛，即係好似阿世良前几日讲嗰个呢，我觉得讲得好好嘅，就係嗰班叫做一啲叫做憎人富贵厌人贫嗰啲咁嘅瞄准瞄食，我拥有呢啲，我擁有現在身邊一切，我有兩層太古城，啊，為什麼你不行，你這樣廢青，即是他們會這樣想，不同時代啦，你來對這個時代，你真的黑食都沒得黑啦，即是我覺得要公平一點對後生，雖然我都是他那個年代，但是就是說，怎麼說呢，我今次去到巴黎呢，認識到的人呢，那班大陸的40-50歲那班呢，啊，反而有兩個至三個呢是極之開明，有一個直接跟我說，哎，大英，就說，當然他說，普通話啦，他說過，其實呢，你們香港守住的，你們是我們是我們最後一根稻草，即是說你們要守住這個，對自由啊，民主啊，其實你們不要放棄，還有我見到你們，雨傘的時候呢，我很感動，我身邊還有很多，我帶了很多朋友，當然有些不行的西走了，即是，啊，一見到美國佬輸了那些或者一見到美國佬罵那些，我的，啊，拜拜，那些我會跟他拜拜，即是你不是看件事，你純粹就說，啊，美國人就是壞的，啊，美國重返亞洲那些樣，哎，反而呢那四十歲留下30-20歲那些呢，就多數是這些美國重返亞洲，日本亡我之心不死，釣魚台是我的，啊，九段線之後不夠，12段線那些，就是這些人， 其實一點都不奇，我都是用可能用89還分一個分界線，即是可能之前這班人成長的環境，他們的環境更加寬鬆，可能之前說出書不需要說要審批，但去到89之後，即是所謂這班年輕人全部都是賺錢賺食，同埋即係佢哋睇電視睇好多網絡咧，而家你睇大陸嗰啲廣告咧，仲講緊學習雷鋒噶嘛？ 呢位 學雷鋒咯， 嗱呢位年輕人有為緊，真係哇！我真係我欣賞你啊，真係。其實我諗法其實佢正話呢位欣生真係佢嗰個咧補充咧，直情係勁過我講個我嗰個立場添，即係我講我諗法添啊！你講多咗噶啦，咁但係咧，我再補充少少就係咩咧？我今次見到兩個在飛機和在即是在唔知轉機在吉隆坡機場和唔知在巴黎度咧，聽到兩段説話係同一個 mentality 嘅，就係咩咧？啊，什麼時候 ribbon？ 個爸爸同個仔講，跟住另外一個咧個 case 就個細路仔講嘅，啊，什麼時候 ribbon？ 誒，我一聽，咦，即係其實佢哋由細到大已經灌輸咗俾佢一啲嘢，調翻轉，我問翻嗰啲開明嘅，我問佢：喂，你知唔知道你哋蘇浙嗰扎咧，嗰一帶咧拆咗成千個教堂啊？佢話唔係啊嘛，嚇你哋唔知噶。佢哋其實真係好幾慘嘅，好多信息係冇，所以我哋應該要有一種咧，即係左膠上腦乜都好啦。 即係其實呢種叫做係理性嘅無知啊嘛。即係如果你佢知道翻所有我哋有嘅信息，佢應該有個更加正常貼近世界觀嘅判斷啊嘛。 嗱，所以咧，頭先你講得一啲都冇錯。咁嗰晚咧，有一晚咧，我就同四個大陸人咧，就一對四， 咁咧就有一個咧就都仲企我嗰邊嘅，因為佢都話我村嗰度咧都俾人哋強拆。咁有啲話唔係啊，拆咗之後咪起好啲， 發展 嘅發展噶嘛， 唔拆點得？ 咁我個人意願唔中意發展啦，我中意歸園田居啊。 咁啊自私咯。 你應該要顧及我嘅私產噶嘛。是不是 不啱的。 哦咁 唔係囉你 咁得啦。如果我鍾意你老婆我鍾意你老婆我搞嚟就搞你你唔俾我搞你自私得唔得即係你唔可以咁講或者全村人都想侯住你老婆嘅好正嘅你唔俾全村人搞咁你自私啦。 係咁啱咪依个邏輯係啱㗎喎。 咁其实呢我收尾一句道破同佢我都讲啦话其实你讲咁多我话你自私㗎嘛。佢就话佢其实佢有个结论嘅就话中国如果乱咗会好惨噶啦，我话 咪乱过咯。 喂，而家你只不过将啲垃圾扫咗落个 地毡底，个 地毡底啫喎，你冇解决到噶。 而家有几唔惨啊？死咗80,000,000人都唔惨啊！ 系啊， 你唔记得咗咪自己？ 啊，当然啦，当然啦，佢我都同佢讲话，跟佢一讲咗毛泽东呢啲啊，当然上晒 头啦。想死啦！ 佢就话。唉，唔死啲人嗰陣時，唉呢啲即係最話，即係只係 人口太多啦， 人口 太 多 跟住就話你要計下毛澤東個功啊嘛。 哦，三分和七分功， 功 又講尾啊， 功歸功個功啊。喂，唔講佢啦。 五功個功啊。 咁另外啦，就係話講人際關係啦。咁啊，盡快跳啊，大家都唔係點夠講啫。我第一次都預咗講呢啲。 但我哋今晚預咗同你玩到12:00嘅。 好啊。係咯。細良都3個鐘咯， 嗬。三個幾鐘喎。 你得唔得啊？ 唔，你要破三。 另外咧就係我哋嘅優勢喺邊？喂，你有冇翻大陸做嘢先？ 好少啊，呢幾年好坦白講。 咁之前 就。以前就 你覺得自己有冇優？你覺得有冇優越感？ 佢哋會，佢哋會對我係好唔同嘅，即係會好好嘅。 哦，係啦，一嚟佢 係嘛？ 嗱，睇視像先睇到 係啦， 係點啊？ 唔係佢對，即係佢哋會即係對你好，即係好恭敬啊，或者佢好有禮貌， 對你陰敬嘅。 係啊，總之你佢哋唔會覺得佢哋會有任何攻擊性啊，或者佢對翻佢哋自己國內嘅人咧，同對我咧係已經係好明顯有啲分別嘅。 會唔會係因為我哋呢個行業咧 ，IT 係相對比較 佢哋唔識啊嘛， 先進啲。咁佢哋相對其實佢哋好慘嘅，都諗下佢哋冇 Google， 冇 YouTube。喂，我自問都唔知幾多嘢喺 YouTube、喺 Google 揾翻。有次嗱學嘢喺 YouTube。喂，有個奧運嗰個咩啊？標槍， 標槍喺 YouTube 度學嘅。 我睇先，我滑浪我都係喺睇 YouTube 度 睇完之後死記嗰啲步驟，跟住落咗，跟住都係撲都係撲街嘅，唔得，起唔到板咁就得。今次都係冇人教唔掂，但係即係。他哋冇咗呢啲嘅話，其實都幾慘嘅。同埋佢哋早年更加冇咁多資訊添啦，所以佢對我哋份尊重咧係應該嘅，即係唔怕喺度曬。 咁我問翻啦，佢其實佢哋自己知唔知道冇呢啲嘢嘅先？ 知 知嘅嘛，即係知道冇 Google 嘅。但係佢哋，我們有百度，我們有土豆，有什麼所謂呢？咁樣咁講咧。 咁呢啲就係你自己對自己嘅要求幾高啦。即係我就學無即係止境嘅。我覺得我見到日本仔做到嘅嘢，我第一我唔會羨慕，我唔會鬧佢，我會睇下點樣超越。我見跟住我超越完之後，跟住我望見德國佬，因為冇理由得噶。跟住我做嗰樣嘢，我俾你好兩倍，即係你咁人先會進步噶嘛。 係噶啦， 你上到某一個高位，人哋自然會尊重你。即係好似你嘅，我相信你上對佢尊重你，因為你嘅知識。 哦，呢個 當然啦，當然啦。即是你的美顏是不是 我想是 ID 界很難 sell 顏值的。 喂有沒有聽過舔屏啊 什麼 什麼 舔屏啊 什麼屏啊 即是說你靚仔得仔要舔屏。大陸很興奮的這個 term 很興奮的即是說太靚了靚到要舔屏。 要舔啊 要舔啊 很多東西都要舔。 想想好咁呢其實我呢想帶出啲咩咧？其實就係嗰句咯，我哋真係記住香港人咧，唔好望住美國。又係嗰句，我呢度講好多好多次，你一定要即係做多啲自己 preparation 啦，做多啲準備。其實今日我有一個 point， 其中一個 point 就話我自己咧就會睇咩咧，睇多啲唔同。我未必會睇書， 嗯， 啊，你會睇咩？你會點吸收新知識？ website 嘅 blog 啦 ，IT 界啲知識通常印低書度都可能爭咯半年至九個月，所以睇啲 website 係 which 係最新嘅嘢。 書你都咁都係做一個 reference 啫。 係，同埋我都已經係訂啲網上啲電子書 IT 嗰啲書咧，你電子版網上面睇咯，即係一個 flat rate 可能任睇一句十本。 喂，仲有我哋嘅優勢可唔係因為我哋語言咧？即 是 我哋識睇英文書， 係英文呢、這個係好緊要， 好緊要。我諗你以前都去過啲深圳書城嗰啲咧，買嗰啲書一睇，哇！ 同唔識 即我打開佢，我好似同唔識字係冇分別。我係處理唔到本書嘅，係啊，因為去到唔好講話深圳，我喺台灣攞本中文嘅 IT 嗰啲書咧，我係發覺自己應該係。看不明白的，直頭因為看得很慢咯，即一版如果英文嘅一陣就看完，但係睇中文是五分鐘未過。 明白，因為電腦世界電腦世界英文嘛， 係英文嘅全部。 你寫 program 咪更加添啦， 係冇錯。 雖然嗰啲字不會很多， 但通常啲專有名詞通常都是英文嚟嘅嘛，咁你一翻譯咗做中文咧就。我人系会轻机咯。 嗱，听到未啊？虽然咧，大恩咧就唔识写 program 嘅，即系一个你应该识写噶啦。 系识写，咁 你 谂 下，唔需要啦。做啊， 做得到得啦， 做得到咪得咯，唔系一定要快，同埋可能企高一级，然之后叫人做咪得咯。好，讲翻呢个先。其实咧，语言对我哋嚟讲系一个我哋超级优势。就算今次响巴黎呢个咁嘅所谓高峰会议咧，去亲都系老总啊，啲即系某啲硬件，我啲叫 I T 啦，嗰啲叫做，虽然有啲系即系买卖铁啫，但竟然咧好多都系唔识英文。 诶，即系同你同行嗰啲唔识英文，咁佢哋点同佢沟通？ 咁佢点卖咧？ 阿大 N 过嚟帮帮忙， 你帮我翻译好不好？ 有啲要，有啲唔使，但系就好多都系唔识英文，即系英文唔系咁好嘅，即系属于唔系好嗰啲嘢嘅，即系。就算講得到咧，都好重啲口音啦。 即係可能讀個單字咁拼拼埋埋，又唔啱 grammar。 我唔敢講啦，一間又有網友話：，你啲咁嘅有你喺度扮曬嘢。但係真係我所遇到嘅啲英文咧，即係因為可能英文咧，如果你真係講得好嘅話咧，唔係淨係話你識個 vocab 啊，你要識埋你嘅文化。OK， 例如話我都講過咯，阿老乾媽一見到個客第一件事問 how 咩啊？How many quantity you want？ 即第一句英文，你即 rose 要幾多？我話 come on baby， 你第一句同人哋講下，so hot 啊、，Las Vegas 啊、，Grand Canyon is much better 咁樣，你都即講下啲嘢。last night the chicken is so nice， I love it， so lucky I win $5 $5。咁你要即同人哋有啲溝通交流，你先可以。融入到人哋嘅生活，咁其實呢啲就係我覺得係你話我哋即係呢啲咩啊？叫咩啊？殖民地奴隸，殖民地奴隸，我哋要 講英語 曲線嘅，我哋啲即係舐英啊嘛，我哋 講英語， 講英語業係啦，冇錯啦。咁所以咧，我呢個優勢係記住啊，我哋要保持翻啊，好，快啲啊要。另外咧，就有一個咧，就我覺得都好重要嘅就係個性。翻大陸做嘢咧要有個性， 係咪咧？翻係咪調翻轉咧？你個性調翻轉，即係佢哋有個性，呢叫特立獨行。 你黐線嘅，你賣、啊、你賣嘢啊，梗係賣一啲。你諗下啦，如果成個台、成個圓桌會議開會嘅話，十個有十二個喺度話，是是是，對對，老總個老總見到都，唉，點揀啊？唔係點揀啊？呢十幾個老總，但係唔係喎一個人講。當然啦，你嗰個 point 一定要中啦。是不是你不可以跟人家说当然啦要快的用 HTML5 啦、QT 不够快的 .NET 不够快的樣即是不啱 point 的即是不啱的你这样说出来死定了。但你一定要是是啱的东西同埋要是真的有些见地当然自己要磨一见先。 有料自己真 的要。就是要有料 是 啦。即是不是狗出你的 个性。其实呢有个小小的东西就是即是小小地即是有个例子就是那个游水那个火鸡姐。即是我今年我都对中国运动员是几即其实跟一般都一样的了见到中国队输了耶、这样的即其实哇其实这是共产党搞成的那对跟中国的人民是无关的即所以其实我都跟他解释其实为什么要这样的情况出现上一集讲了不再讲了但我觉得呢即这个是个性问题其实每个世界每个民族其实都喜欢是真只要你讲的是你 believe 的咁其實你 deliver 到你個 message 出去，其實你聽個人，其實聽完之後，咦？當一百個人講重複一樣嘢嗰陣時候，有一個人講出嚟件嘢，咦？你有另一個觀點，我可能我會聽以後聽多啲你，或者會眼針擠落嚟你度。下次你再講嗰時候，咦？呢條僆仔掂喎。跟住會俾多啲機會你咯。 咦？你咁講好似講緊香港嘅政局，有啲人就係可能標旗立意，有人 buy 嗰套嘢喎。 从 生意角度他特登咁标旗立业过 其实是的 讲事我不是我就讲不是 其实是的其实我看回他们那个整个策略其实很聪明的、他跟着会 deliver 到一些东西跟着又其实几方面呢他都 buy 到的、又交到单又收到钱跟着就住什么咯 咪著住嗰個節目咯，嗰度咯，星期咯， 紅黃乜乜 啊，係咪先？係咪啊？我冇講過喎，咁啊， 我都冇講過啊， 係咪先？ 我講嘅咋， 我講嘅咋，咁啊， 冇得鎖到門。 咁即係其實我覺得即係個性啊，記住個性好重要，即係大家唔好忘記，因為亦都唔好真係唔好妄自菲薄。我呢度講我咁咯，呢個節目講最多呢個嘢。 咁就想問翻，即係講啱啱即係個性問題。其實你觀察呢搭朋友咧，即係同你所謂熟啲嗰啲咧，佢咪反而佢哋特別有個性啲，同埋佢哋係咪越有個性，生意佢哋越成功，定係反而調翻轉？我就係好似胡錦濤咁樣冇乜個性，即係人哋話好好成，我拍到好碼頭，咁就扶搖直上 咧。嗱呢樣嘢我正想你諗得好啊，呢位老師啊，真係有慧根，冇個生意啫。嗱，其實咧，呢個我諗對國內人唔未必啱。 嗯， 佢哋真係可能要比較叫做唔好咁突出。但系咧就可能要打關係， 嗯、 我講緊我哋嘅方法，我哋打唔到關係噶嘛。你點埋去人哋都會係當你係一個唔係自己有， 一定係。 我上次我響巴厘島嗰陣時候，我同一個行家講話，喂，我上海有攤嘢，我講我啊，我嚟緊我要上去傾，跟住佢話佢係做硬件嘅，佢話得，我同你過去，我好啊，你知唔知咩人啊？哇，係咪上海人啊？我話我唔知喎、啊，喂。跟住佢同佢同事講啦，喂，如果係上海人嘅話，你去啊。 哦，因為佢係同鄉。 係啦，叫我同鄉去同你傾偈。 嗯， 係嘛？嗱、嗯，呢啲一定會嗱，最近有單嘢喎，你知唔知啊？上海人話咩江 啊？嚇，係咪蝗蟲嗰單？ 係啊，即係你話其鎮江定唔知咩？總之係江唔知咩邊度？ 都係外省佬啦，佢哋。 所謂啦其實。搭兩個鐘頭高鐵那些咧，即係兩三個鐘頭高鐵，佢都可以話人哋係即係蝗蟲。其實呢個世界冇，即係唔會係冇種族歧視嘅，即係就算省籍歧視都有。咁、 嗯、 所以咧，我覺得即係你頭先講我咧，就只適合於香港人。 係 OK 好，最後一個啦，唉， 廢完啦嘛， 終於完啦，仲有一個仲要講嘅，想俾啲少少鼓勵大家你點啊？咁話説一個小故事係我自己朋友身邊發生嘅。咁咧呢個朋友咧就做一啲其實咧，好多人咧好怕咧，自己做一啲嘢咧，同人哋唔同嘅。 嗯 嗯， 或者做啲產品出嚟咧，唔同嘅，即係驚冇市場。但係我覺得咧，只要其實你專注， 嗯， 好專去做嗰樣嘢嘅話咧，其實你嗰樣嘢都好專啦，係咪先？喂，大佬，一陣先同大家分享做咩？ 一陣 先講你講，大把時間今日。咁咧就佢做咩咧？做啲戶外嘅廣告機。嗱，而家廣告機多數咧，啲咩廣告機咧，即係一嚿嚿好高嗰啲咧，喺、商場你有時見到一嚿嚿咁樣動緊度嗰啲咧， 即係 LCD TV 啊嗰啲咁啦，擺喺 LCD 裏，咁戶內多啫，戶外冇乜嘅。咁呢個朋友咧，佢就成日喺微信嗰度咧就發一啲自己，因為其實唔多嘅。咁我都開頭睇嗰陣時咧，得1000尺到地鋪，係一個即係你望到你都見到哇嗰啲咧，但係咧最近我知道佢已經上咗一個應該有1500尺嘅廠房。到做嘢啦，成為一條大生產線。 嗯， 短短半年。嗱，當然啦，佢呢個成功嘅元素咧係咩咧？睇準咗時機。第二，好專注，好專注。我好睇好佢呢間廠，佢嚟緊將會好有錢，將會好有錢。即係我覺得呢啲大家都要即係唔好擔心嗰個產品有幾咁冷門。咁你只要將佢變一變。另即係加啲元素，我幫你唔到啦，即係我而家講話唔到俾你知啦，因為個個 case 唔同嘅、 嗯。 即係其實我而家正正就係做緊呢樣嘢，我都做緊一啲將一啲以前有嘅嘢變一變，咁另外成為一個好大嘅商機。咁呢啲如果你真係有啲咁嘅 case 嘅話，你唔怕俾我知嘅話，你試下咪 PM 我，試下解答你咯。咁所以呢個故事咧好勵志，同埋咧佢就成日咧就將自己啲成功作品咧就。擺咗落去個微信朋友圈嗰度，我平時都唔睇嘅，我間唔中有陣時，而家開始我會睇佢啦，撳嚟睇下，哇、啊！知道佢越嚟越成功，跟住而家見到，所以我咪攞出嚟講。咁所以我覺得呢個幾勵志嘅，只要你嗰樣嘢你覺得得嘅話，因為有好多難好難講嘅有陣時咧，你朋友圈又好 ，Facebook 都好 ，Twitter 呢個 Instagram 都好，有啲朋友睇完之後覺得，咦，你唔衰㗎，成日賣廣告。不過有陣時諗下，咦，唔係喎，我有機會用到嘅話。我想起、嗯、咦張凡式薄喉喎，阿欣山式通渠喎，渠王嚟喎， 打俾佢咯， 揾佢咯，係嘛？咁好啦，咁啊嗱，唉，交翻曬啲嘢啦。咁啊呢一節係咁多，咁啊下一節我哋進入正題之前，仲有三個小故事，我係。 今天我想讲的，那我一阵见。